同志，您的这乐谱卖多少钱啊？ 这不， 我20卢布可以吗？ 不不不，我不想要钱。 哎，那您站在市场上干什么呀？ 姑娘，姑娘 啊， 你没有看出来吗？他是一个中国人。 啊， 他可能没有听懂你的话。同志啊，我出这个数，50卢布，怎么样？ 我出55卢布，行吗？ 那我出60， 不卖不卖。 不行，那我65。 哎，给多少钱也不卖。 哎， 为什么？ 您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这位中国人呢，是我的朋友，请你们走吧，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 哎呀， 同志，您好， 你好，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，我叫吉拉托夫，哈萨克音乐家。 我叫黄迅，我是 中国音乐家。 对， 我不会猜错。我已经观察您好久了，好几次您都想离开这集贸市场，只有音乐家才这么珍惜乐谱。哦，柴可夫斯基的名作也不该你奥涅金。哎，您刚才说不想要钱。 是的，我只是想用乐谱换些食品。 哦，您一定饿坏了吧？ 这， 对不起。哎，您住在什么地方啊？ 我住在集体农庄庄园之家旅馆。 集体农庄庄园之家旅馆？ 是的。 哎呀，这那是一个不能再简陋的旅馆了。哎，住的都是远郊来的农牧民，那么嘈杂的环境，您怎么搞创作呢？ 虽然简陋嘈杂，可房价也便宜啊。 我喜欢您的真诚和直率。哎，看我手里提的全是吃的。黄雪，我们去市中心公园来一顿野餐怎么样？ 这 哎呀，哎，来吧。啊， 真是不好意思。 走走走走。哎，把小提琴给我。 给 来看我呀怎么招揽观众。走啊，乡亲们，跟我到中心公园去轻松轻松，我保证把最好的音乐献给大家。让我们暂且忘记战争带来的灾难，哈萨克人永远是乐观的。黄旭，把提琴盒打开， 好， 放在草坪上。 好的。 谢谢，谢谢你们带来的美妙的音乐。 谢谢， 谢谢，谢谢您给我们带来了欢乐。 谢谢， 谢谢，谢谢，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你们音乐太美妙了。 谢谢， 谢谢， 谢谢， 谢谢 大家。 哎呀， 谢谢大家了。 哎呀，吉加托夫同志啊。您真有本事，您快看，有这么多卢布了。 黄俊啊，这小提琴是您的， 嗯， 琴盒里的卢布当然也应该是您的。 这可不行，吉拉托夫同志，我 哎，拿着吧，拿着吧，您需要钱呢、啊。 这 啊， 这，哎呀， 黄俊就这样结识了哈萨克音乐家吉拉托夫。不久，命运又使另一位音乐家走进黄迅的生活。那是一次音乐会过后，喧嚣的音乐厅已变得寂静无声，只有怀抱小提琴的黄迅默默地站在音乐大厅之中。 同志，你病了？ 哦，没什么。哎，巴克德让同志，您的指挥真是太好了，非常有特色。 谢谢。您一定是从事音乐工作的？ 是的，我是中国人，我的名字叫黄俊。 您好。 您好。 您怎么还站在这儿？整个音乐厅都已经没人了。 交不起房租。